好，欢迎大家又翻嚟十八般武艺啦。 系，咁啊，中间啊坐啊，即系阿钟哥梁耀忠先生啦，第一次见你咧。 你好。 系咯。系啦，喂，点解大舅唔喺度咧？屋企有急事。 系啦，又要揾我呢个顶奸啦。 唔系，唔好咁讲，顶奸你都系主持嚟嘅，咁即系大舅几个钟头前就屋企有急事嚟唔到，咁啊就。 即係幫手啦，我志明咁啊，即刻趕出嚟，復到出嚟啦，唔該曬先，係嘛？喂，第一件事要講嘅咩咧？就係講翻阿何詩詩。何詩詩咧，佢本身咪 Lancome 咪有個演唱會嘅。嗱，而家同佢宣傳多一次，6月19日咧喺呢個太平山街普慶坊啊，記住免費3:30開始嘅。大家上何詩詩個 page 咧，就可以睇翻佢呢個音樂會詳情。咁要撐啦，係咪先？梗 係上環嗰度啊嘛， 係嗰度啊嘛，個普慶坊嗰度啊嘛，主要大家就上翻何詩詩。未知的詳情，他說要做聲明，就是什麼？打造一個快樂安全的社區活動，我想應該都跟社區組織有些關聯的。問大舅知，不過大舅不在這裡，今天為什麼找到鍾哥上來呢？其實我就是透過一個聽眾叫 Ason Chan 的，他認識黃潤達，他說不如找他，然後之後黃潤達就不得閒，你能不能幫我介紹他？介紹了你給我，給了電話我，那我跟你 WhatsApp 呢，好順暢咁啊，約到你上嚟啦。咁其實即係今日就想即係大家都知啊，鍾哥佢從政經驗好豐富啦，即係已經係40年有冇啊？即係參加社會運動，由你細細個去英國嗰陣時開始。 如果嗰陣時開始就差唔多啦，我 七三年 去英國，咁開始有關心當地嘅華人社區啦。咁73年到而家都即係43年， 即係你諗一諗，如果志明你投身呢個社運，都係望一望啊，鍾哥 OK 啊嘛，呢個未來有前途啊嘛， 仲有前途希望啦。喂， 我介紹翻志明先咧，嘅志明咧，我哋都可能節目都講過，佢十幾歲已經幫手助選嘅，十幾歲，16歲， 17啊， 係。咁啊，鍾哥而家你估佢幾多歲？ 而家 18， 加多5年得唔得？ 準喎，準喎， 準啦，準啦。 咁你而家係幫緊阿譚俊賢做係嘛？ 係工黨嘅， 工黨助理。咁之後都會可能會幫手做其他即係選舉工程幫手嘅嘢啦，就唔方便邊個啦，唔方便處啦。即係所以即係今集揾到志明都好好嘅，同你即係叫一老一嫩啦，係嘛？中間咁樣啦。咁其實即係當初咧，即係以前就係社運香港就未有咁嘅風潮住噶嘛。即係70年開始就係可能話保釣啊，或者即係之後係艇户上岸之類開始噶嘛。即係唔會話同而家個社運唔同嗰個形式，覺得係咪即係以前係咪搞社運仲難過而家咧？ 其實我諗唔同嘅，社會環境真係好唔同嘅。因為當時個社會環境咧，我覺得咧就係單純啲，所以單純啲嘅話咧，喺政治立場裏邊嚟講話咧，就係變咗係一個好兩極嘅，就係包括咗係即係貧富嘅問題啊，係強啲啦，同埋係老闆同埋一個嘅員工嗰個問題啦。呢啲係最簡單直接 的，即係勞資關係啦。 係啦，咁咧但係到今日，我諗大家知道咧，就唔單止個，譬如所有先講嘅勞資問題啊，唔單止係貧富問題咁簡單，而仲要多咗一個即係譬如中共喺背後嘅問題存在啲咁樣，咁所以依啲政治問題咧就更加強咗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唔係話即係以前我哋搞社會運動冇政治問題嘅。咁當年我哋搞社會搞依個社會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政治問題就唔係單係針對住中國咁簡單，而因為當年嗰個社會氣候咧。是講緊成個世界，是講緊成個人類嘅未來嘅社會制度點樣走嘅。 我而家講到好闊，以前係個概念都好強，一個意識形態好強嘅。 係啦，冇錯。當時70年代咧，大家知道咧，係即係真係喺好多年輕人裏邊一個火紅年代嚟嘅。咁咧就係即係大家思潮上高咧係變化得好犀利。 我嗰陣時係咪即係年輕人都好多合話國粹派啊，同埋即係呢個社會派兩。 當時我諗係一啲係左派啊，左派思潮啊。因為左派思潮大家知道咧，就係當時嘅西歐國家裏邊講話咧，佢最多嘅就係講到討論到就係話，究竟係社會主義同埋共產主義同呢個資本主義之間嘅分別。咁人類嘅社會應該點走？就唔係只係單一個社區一個國家，你講成個整體人類。咁啊變咗呢個就思潮咧，同而家就好唔同啦。而家我哋即係譬如以香港而家個情況裏邊咧，好針對住就講緊譬如本土問題啊，本土同中國嘅問題啊咁樣樣。而係好少講到成個社會大範疇咩 啊？反而而家好似覺得好似短視翻少少 嘅。係啊，係講目前。 即係以前你講係全人類，已經係30年前、40年前啦。係 啊。 咁講翻你以前啱啱到英國時候咧，啱睇過呢本書咧，呢本咧叫做《我固執而持久地過這種生活》，即係所以我哋今集主題都係呢一個啦，就係呢本書定嘅。 咁其中我睇到一個故事咧，你之前好似喺呢邊個唐人街搞咗個叫做復醒啊嘛，係復醒嘅組織。其實呢一個咩嚟咩組織嚟嘅咧？ 其實係一班係海外嘅留學生， 嗯 哼，都係香港學生嚟啦。咁佢哋就去到英國讀書嘅時候咧，就覺得即係雖然我哋喺身在英國，但其實同中國嗰個問題咧係即係唔能夠脱離到， 即係點解咧？ 因為自己就中國人啊。咁人哋好多有好多人一定問你喂點睇中國問題啊咁樣樣，咁呢個第一個問題一定有個咁嘅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 身份存在喺度啦。但同時期咧，我哋又係乜嘢咧？又係香港人喎。咁香港人咧就嗰時咧，英國係我哋嘅宗主國， 係好複雜嘅問題。 香港係殖民地咁樣樣啊。咁我哋啲人就問我哋個前途問題點樣樣啦。咁啊，包括咗就即係九七啦，咁啊，即係點睇將來咧？所以呢個問題咧都會係即係幾纏繞住嘅。咁但係當我哋嗰陣時諗香港問題裏面咧，最重要我哋覺得你唔解決中國問題咧，你解決香港問題你冇可能。 但係當時已經係未話即中英談判有排未開始，10年前啦， 七十年代， 八四先中英談判開始。咁當時你覺即係自己普遍年輕人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啦、啊、中國人定係即係先好複雜，到底佢自己當日年輕人覺得自己係咩人咧？ 當時嚟講話咧，就大家唔係咁特別去強調話中國人啊、香港人嗰啲，就冇乜嘢特別去睇嘅問題。但有一個最大的認同感咧，就乜嘢咧？我哋係殖民地，香港殖民地，咁咧就係宗主國就係英國。咁其實我哋當時一個所謂嘅反殖咧，依、這個意念幾強。咁反殖嘅同時期咧，就諗到一個社會更加大問題啦，就話咁啲社會制度應該點樣走嘅？你推翻一個殖民地嘅政府之後，跟住點樣樣咧？就係咩社會呢？係仍然保持翻嘅資本主義啊，還是係走向一個社會主義或者一個共產主義咁？大家就會傾咧，比較啲問題更加多啲嘅。 咁你當時應該係咪都係比較傾向左翼翻嘅諗法咧？ 係啊，因為大家知道西歐當時嗰個嘅新思潮啊，就變咗就係通常都係馬克思主義啊、無政府主義啊啲左翼嘅思潮咁樣，咁所以變咗自己都係受依方面嘅思想所感染咗咯。咁就算你入到大學裏邊嚟講話咧，啲學生運動裏邊講，即係大家睇到咧好多嗰啲政治團體，全部都是左翼嚟嘅，係左翼。咁啊，即係好多，譬如有啲毛派啊，有啲係托派啊，有啲係無政府主義派咁樣，好多呢啲嘢。咁你即係一係你就唔關心一係你唔參與，一參與就要面對住究竟你 點揀啊嘛？ 點睇呢個社會主義問題就俾人講貴咁樣樣。 但係當時即係一般年輕人都對呢樣嘢又係有種希望喺度噶嘛，我覺得係咪？因為當時已經即係一個商業社會有好多剝削喺度，覺得係咪？即係我轉入即係呢個模式，可能我就會改善咗社會不公平嘅現象 其實咧，大家當時咧就感覺到一個好強烈嘅就係資本主義底下裏邊咧嗰種壓迫被壓迫，剝削要被剝削，同埋咧就係貧窮同埋富之間嗰種嘅矛盾咧，係即係好深刻嘅。又好嚴重，如果放咗七十年代有經濟危機出現過啦， 石油危機嗰啲， 咁有啲出現嘅問題啦，呢啲講，而反映到乜嘢？反映到資本主義其實係咪更加係咪需要嚟個改變咧？係咪一個已經係喺人類嘅社會裏面一個即係終極嘅一個制度咧？咁樣樣，即係呢個問題係反而係多討論嘅喎。喺我哋大學裏邊嚟講咧，好多時討論究竟，喂，我哋下一步應該點走啊？ 反而你而家講呢樣嘢，好似而家就有翻呢少少嘅思潮，即係我哋即係搞啲地區運動，就係組織時候話咧，喂，我哋可唔可以以物換物得唔得啊？即係我哋譬如我哋社區搞合作社，譬如話天水圍好多婦女啊，我哋會合作做啲番梘賣翻出去幫翻個社區，好似而家嘅思潮翻翻嚟而家咁樣，好似跡象。 雖然是咁樣樣，但係呢啲都係點滴嘅嘢，就唔係針對住成個社會制度。當時我講嘅社會制度， 即係好大路講啲嘅社會主義嗰啲。 係啊，將成個社會制度。頭先你講以物易物呢個，只不過係資本主義嘅裏面咧，捐窿捐罅捐一啲嘢出嚟咧，希望有少少即係生機咁樣樣，但係冇改變到成個社會制度。 係冇錯， 因為我哋覺得而家個即係當時我哋覺得就係、是、成個資本主義制度最重要就係乜嘢咧？就係、是。資本加對一啲嘅即係無產階級或者工人階級嗰種剝削， 好認同你。 而令到咧基層嘅工人階級或者係無產階級咧，其實有冇機會上升一啲咧咁樣？這個就即係當時會要睇嘅問題。 係，但係一睇翻好似四十年後呢樣嘢更加矛盾尖鋭喎，而家係嘛？咁其實想講翻你之前咧，就係嗱，即係其實想個節目流程就係跟翻你嗰、那個即係社運嗰個資歷講起啦。我覺得之前街工咧前身就係咪即係新青學社之前，我睇過呢部好得意嘅，入去之後咧，好似七六年開始噶嘛， 又話要睇《東方日報》嘅，我入到去呢個我而家嗱，而家梗係唔明啦，話點解喺《東方日報》呢份嘢？但點解嗰時會睇《東方日報》先可以入呢個新青學社嘅咧？ 我想講講依新青學社係乜嘢嚟咧？係一個工人夜校嚟嘅，就係佢點誕生咧？就一班嘅大學生。佢哋咧就覺得自己當時咧，你知啦，香港大學就唔係好多啦，只係得依個嘅中大同埋港大啫嘛。咁咧就而家真係咧，佢係被認為一個天之驕子嚟嘅， 即係最 因為即係唔托都入唔到去噶嘛。 係啦，以前 咁難，真係入到去又個數目好少嘛。好似譬如嗰啲林鄭啊嗰啲咁先係資格噶嘛，即係其他一般人咧就係好難入到去嘅，真係講。咁呢班大學生覺得自己係即係有機會入到依個即係。咁好嘅學府啦，但佢覺得就係應該要攞啲嘢出嚟回饋翻社會嘅。咁點樣去回饋翻社會咧？咁佢覺得自己最叻就點樣咧？係做文化工作最好嘅。咁但係點搞文化工作咧？咁佢覺得一班嘅工人階級，佢哋咧就係乜嘢咧？係冇文化、冇自信，俾人牽住鼻子走。咁佢哋覺得佢哋越南人咧，希望能夠提升嘅文化，而改變佢哋自己嘅。唔好話命運啦，即係改變有機會去改變一下佢啲生活嘅模式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咧，不如我哋走去工廠區附近裏邊咧，就開間嘅夜校，就專俾啲嘅工人嚟讀書嘅。啲讀書裏面咧，就唔係幫到佢揾嘢做嘅，就只係真係純粹提升個文化，提升佢對社會認識。咁樣樣嘅， 即係唔同，即係唔同而家啲咁勞工處搞嗰啲課程，唔係嗰只，即係針對，譬如我要讀石 Q 啊，讀石 Q 課程，唔係嗰啲。 但係依個再培訓啦，就就業嘅方向啦。其實喺嗰段時間咧，就仍然都咪有啲有啲夜校，私人私立嘅夜校，就政府冇辦嘅。咁啊，私立夜校就貴啦。咁啊，啲工人咧就 負擔唔起啦 咁樣。咁我哋又梗係平啲收學費啦。而收學費裏面咧，我哋又唔係諗住幫佢去考。以前嗰啲叫中學會考咁樣，我冇諗住幫佢考中學會考咁樣。而我哋咧就主要提供嘅幾個科目俾佢讀嘅，就包括咗中文、英文、自然科學同埋社會科學。 誒咁得意啊！諗起嗰兩科自然科、社會科。 係啦，點解咁樣？點解叫中文咧？中文就咁咩課程咧？中文我哋要選取一啲五四時代啲文章俾佢讀嘅。 哦，你哋想入去即係刪刪過你哋意識啊？ 仲有唔單止睇五四時代嘅文章啦，仲有去睇一睇咧，就係台灣嗰啲嘅工人文學。台灣有㗎，有啲商人文學啊，有啲啲文學咁樣，我就同佢睇啲嘢，就幫助佢認識社會。 你講呢樣，我見到新青學社而家網頁仲有呢啲文章放喺度，雖然舊啲，仲有嘅。 呢個就係我哋就要即係依個主旨嚟嘅，依個講係。咁英文只不過係即係你知啦，喺當時嘅60年代、70年代，即 係 一定要係有學英文啦，咁樣先好啲咁樣。咁所以我哋順個社會潮流咁學依個英文啦咁樣。跟住嚟咧嗰個咧就係社會科學啦。社會科學可以教啲乜嘢咧？就先講啦，教佢認識咩叫馬克思主義啊，咩叫無政府主義啊，睇一睇馬克思列寧嗰啲書啊，國家與革命啊，咁我睇嗰啲書咁樣。咁仲有除咗睇嗰啲之外咧，當然一啲嘅好簡淺啲嘅即係心理學啊，一啲嘅人生嘅一啲嘅問題啊，哲學啊，人生哲學咁樣，都同佢上呢啲堂。 你講到我好想讀啊！而家啱唔啱啊？最尾嗰兩科， 因為呢啲咧係幫助佢去真係了解認識呢個社會咁樣樣。而最後一個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只不過希望佢有啲趣味性啦，因為佢翻完工先至嚟到呢度上堂，咁啊即係下都講啲咁 heavy 嘅嘢咧， 嚟到我哋帶下書自然睇嚟先， 呢個就好辛苦啊！咁所以我哋咧就係有啲自然科學，希望可以開心下咁解。 喂，但係而家我哋睇翻而家工時咁長咧，而家收工都8-9點，嗰陣時啲工人係咪冇咁晏收工 嘅？其實當時咧好得意嘅喎，即係嗰啲紡織製衣界咧，就算你如果係要遲放工嘅話咧，加班嘅話咧。配半人工 嘅，我阿爸阿媽都做呢行嗰陣時知道啦。嗰陣時係葵芳葵興好多啲紡織廠噶嘛，我阿媽以前就係做女工，就紡織入面做女工，即係屋企即係行去翻工咁樣啦。 依就係咁樣樣咯。所以佢哋放工時咧就6-7點放工嘅， 咁早 就可以上嚟，我又上堂咯。俾你講係。 但係反而而家嗰陣時，你哋即係我哋好似係咪一個工聯會嘅模式啊？但係呢個唔同咯，工聯會。 工聯會冇搞啲，工聯會搞另一啲嘢嘅。工聯會即係只係搞乜嘢？真係搞啲勞工指導學校啊，真係搞小學啊，搞幼兒班。 佢係大規模好多，同你嗰啲唔同 嘅。佢淨規嘅，我哋 少少量啲嘅。佢當時你哋都係喺荃灣咪開啊嘛？嗰時第一個會址。 因為我哋揀嘅地方就揀咗荃灣街市街。 你今日仲喺度㗎？ 一冇咗啦，嗰度唔係嗰個會址仲喺度，但係我社嗰個會，我哋個社已經冇咗喺度。咁嗰度咧就主要都係就翻 公有啊，因為荃灣都係一個 新嘅衞生 城市啊嘛，咁樣講係，咁就係上嚟上落。咁其實我哋前後都成200多嘅公有上嚟上過堂噶啦，咁樣。咁咧，同埋咧，我哋咧就會係做幾個功夫嘅。好多時咧，我哋會係去大專院校嗰度，吸納嗰啲我哋叫吸血型嘅，就吸納一啲嘅大學生嚟我呢度上做導師。 但係當時你哋點樣去 sell 佢咧？即係你哋都 係我就 sell 一樣嘢，就話我哋希望咧提升工人嗰個嘅文化，希望佢哋咧可以自己去，唔好俾人牽住鼻子走，然後即係獨立自主嘅過一種生活咁樣。咁佢哋即係幾班呢樣嘢咯，又講。 我今日頭先志榮，你想問啲咩先？ 其實我都係想問頭先，就想問佢，即係佢哋會讀啲咩啫？ 哦，即係個四科啊！ 你已經問咗我問題啦， 咁犀利啊！喂，大生，你講即係嗰四樣嘢之後咧，你有冇見到啲工人讀完之後係佢哋啊？佢哋有個上即係有個心會上升啊！即係我唔做工人，我做啲管理階層之類啊！ 嗱，管理階層咧就少啦，即係通常佢哋都好難上升到依個層面嘅。但不過咧，我哋隔離多嘅工友都仍然即係做翻呢啲基層嘅工友嘅工作。咁但不過咧就係。有一個的工友到現在來講他仍然參加我們街工的， 誰 呢？都有做我們執位，這樣這個是很難得的，因為當然其他工友怎樣呢，其他那些學員我叫做都有保持聯絡的，他們說的，但是他們對於我們的工作和那個學習裡面來說他們認同的，很多都很接受，還有呢就是很多時候他們都願意跟大學生溝通，就是告訴他們為什麼他們會是即係放工都嚟依度讀依啲嘢，依啲又冇證書嘅，又唔能夠幫佢揾到嘢做嘅，但係點解都要即係咁樣去認識啲嘢咧？咁樣咁佢哋都好願意做依啲工作。咁啊，對佢哋嚟講，總結嚟講話咧，對人生嚟講咧係有幫助。即係對佢認識社會、認識佢自己摸索未來嘅人點條路點走咧，係有幫助。 我今日講翻之後，慢慢係這個叫申請學社，慢慢就轉變成即係而家嘅街坊工友服務處啦，係嘛？咁當中點解係即係轉變？因為即係成個組織刪咗，變一個新嘅組織，定係兩個組織嘅關聯點樣？當時 因為其後咧，到80年代初嗰時候咧，港英政府咧都開始係搞依個成人嘅夜中小學，咁就變咗好多嘅工友咧都係真係讀嗰啲正規嘅夜中小學啦。咁我哋變咗收生咧真係好困難，因為真係頭先講過啦， 佢接駁翻上去 冇證書啊，冇成噶嘛咁樣，咁所以咧變咗收唔到生。收唔到生之後咧，咁我哋諗下點去繼續咧咁樣樣。咁當時我哋都唔知點繼續嘅。咁就啱啱正正咧就係85年嗰時候咧，區議會選舉， 區選舉第一屆， 第一屆選舉嗰時候，咁我就話不如咧就我試下參加呢個區議會選舉啦咁樣，我哋冇期望你贏嘅，我哋期望咧就喺選舉過程當中，將係一個蜜月期啊， 即係第一年啊， 係啊，你有蜜月期意思點樣咧？就係我哋可以落區裏邊咧宣傳下我哋嘅意念，要為工友做啲工作，係咁樣咧睇下識唔識一班人，然後咧再諗下我哋未來點樣搞落去咯。咁我哋咧就參選咯，咁啊即係唔知係好事壞事啦咁樣，咁啊俾我哋當選咗。 哇！你哋嗰陣時係有個朵噶嘛，叫葵青七子喎，好勁！啱你講順住講呢個講埋佢啦。咁當時有邊個咧？李永達啦，你啦，善仲佳啦，有個李志輝啦，黎安國，仲有兩個而家應該就變咗陣營噶啦，一個叫黃耀聰，一個叫陸咩成？ 陸京成 係啦，一個變咗呢個經文聯，一個就支持23條，即係30年後佢哋轉變咁樣，係嘛？但係之後第二年咧，你哋仲勁，15個。又是贏了，是不是志明覺得哇咦怎麼會這樣的，你現在覺得不可思議啊，出不及。 我們講到我們當選的之前呢，就 是講街工的成立 那裡，那個新創學社那裡轉化，然後我們參選了，那參選那我們要找個去哪裡參選呢？我們沒有一個特別的區要做工作的嘛，那怎麼辦呢？而特別就算我們在那個荃灣街市街那裡，只有那些私人樓宇來的，即是不是我們的對象呢？我們要想啦，誰說是。那我想了很久之後呢，我自己想了一個名詞，就叫工人社區化，社區工人化。 即是什麼呢其實？工人社區化。 其實呢我想想就是什麼呢，就是其實我們看到呢，就是譬如以葵芳葵興剛才你說的媽媽那裡，葵芳葵興那裡 很多公屋村， 他一邊就是公屋村，一邊就是工廠 大連排道那邊，成立過那邊對面的 左右，左右這邊就是 這樣類似 的，這是公共 房屋，房屋兩邊 這就是工廠區，工友居民呢就是睡覺就過對面上班，上班就是回家吃飯， 好啊， 跟住就咩咁樣樣，嗰、那個生活就咁樣樣嘅。而較多嗰一個工廠區嘅，當然唔係全部啦，較多都係嚟自葵芳葵興嗰啲居民。 係新墟嗰邊都係。 仲有其他嗰啲嘅，即係其他石梨石蔭都有啦。 即係荃灣區 都係集中去嗰度咯。咁我哋就話，你不如揀個葵芳葵興，因為我哋對象就係基層工友。咁住嘅又係工友，做工嘅又係工友。咪即係我哋嗰區咯。 係啊。 咁一社區嘅工人咯。 即工人社區 係啦，係一個工人嘅社區，亦都係社區裏面屬於工人嘅。咁我哋就揀一區咯，同我對象係完全啱咁樣咁啊。咁我哋就係喺依區做工作，嚟到係做選一個區議員咯咁樣。咁點知我就當選咗啦。 但係你嗰時候你票王喎，嗰條2900票咪好似 係啊，好高高票嘅， 即係咁多個之中你 一直都係高票嘅啫。我覺得奇怪就我一直都係高票嘅， 唔係唔奇怪，你有做嘢噶嘛？咁其實 就咁。當選咗之後啦，咁我點樣樣咧？咁新創社個模式得唔得咧？咁而家當然唔得啦，冇得補習啦，已經即係冇得再做呢啲夜校模式啦，已經係唔可以啦。咁我就諗一諗，不如係成立一個組織啦，要做啲咩組織咧？咁樣嗱，做區議員面對住街坊，咁而我哋嘅目標係對象係工友嘅， 兩樣都係啦。 咁所以變咗我哋點樣樣咧？不如成立一個叫街坊工友乜嘢咧？咁就。容易講嘅服務咯，咁所以叫做街坊工友服務處啦。 而家都係呢個名啦，但係而家成街工、街工、街工， 咁就拆開聲就叫街工咁樣樣咯。咁就由嗰時開始，由1985年9月成立，到而家成三十年， 比較早一批成立嘅參政團體嚟 嘅。誒，就唔可以叫做參政團體嚟嘅，係一個基層嘅自發嘅勞工組織咁樣樣。咁啊，只不過有議員咯，就咁簡單。 都唔少啊！當時你哋五個議員係嘛？ 唔係一個，即係 一個。當時一個咁嗱，其實點解即係話揀呢個葵青區咧？同埋關唔關呢個26座嘅即係問題？ 頭先我講咗咧，頭先我點解揀葵芳葵應 該？唔係，我講嗰個咧係佢嗰個偷工減料嗰樣嘢咧。 即係一年嘅問題。就當時咧，我介入呢個社區嗰時咧，我點選咧？葵芳葵興嚟講係咁啊，因為我都即係好少入過，我自己住私人樓宇嘅，我好少去呢個嘅公屋嘅。咁我都唔知公屋點樣樣。 當時好離地喎，你都而家講有方法離地啲啊嘛。 咁啊，脱離嗰個現實生活啲嘅事嚟講。咁但係點入呢個社區咧咁樣？咁啊，去咗社區咧就開始認識啲人啦。咁就了解到咧，原來呢個區裏邊咧有個叫香港青年協會啊。佢哋咧原來做緊同葵芳村咧做緊一個問卷。如果翻到咧。那些的、屋呢真的很差的質素、那些太太呢說呢煮飯的時候就整天天天淋一些胡椒粉下來 胡椒粉 就是那些 淋灰啊 淋一些下來有時更厲害整塊磚跌下來樣那就他想調查一個景間這些屋的質素 或者當時你是選之前的 選之前一年之前選之前一年左右那就他們做這個調查樣然後呢就原來有一座樓咧，叫第六座，有單位咧，有廁所咧。 哎呀，我知道啦，呢個 一聲跌咗落去。 你話呢一個咩金魚啊嘛？呢個 唔係嗰度啊， 唔係嗰度，另一個嚟啊嘛。 成個廁所咧跌咗落下底嗰 下面嗰層啊，成個座下面。 一跌咗落嚟之後咧，睇見石屎面咧，啲街坊講俾我聽咧，有發泡膠啊，有報紙啊， 哇， 咁樣樣，即係嗰啲偷工減料好嚴重咯。咁同埋咧就係頭先講話，即係啲胡椒粉啦嚇，有嗰啲石屎咧就。強度很弱的即係講得難聽啲，一錘打落去咧，都嗰啲穿窿。 以為大家覺得挨人命都係， 即係當然唔係真啦。我即係我舉例子咁樣啦。咁而有街坊咧，就係真係用佢哋有好多街坊咧做好多種工作噶嘛，喺做地盤嘅咁樣。佢真係攞埋個石屎槍翻嚟打啲石屎，啲強度真係好差，真係好薄弱。即係如果石屎嗰啲石屎面根本冇紅泥嘅，差唔多嚟講係全部沙嚟嘅。咁樣樣，咁原來咧就加上咧就係原來嗰啲鋼筋咧，當時咧就係即係60年代起嗰時候咧，佢係嗰時係旱災，即係冇咩水嘅，嗰啲滯水啊，咁佢哋將咧嗰啲鋼筋咧就用咗鹹水嚟到浸佢， 哎呀， 咁變咗嗰啲鋼筋咧就慢慢咧就叫爆漲啦，漲出嚟，咁而加埋嗰石屎又係即係偷工減料，你成個石屎跌落嚟咯。咁原來咧就即係再睇個問題咧，就真係好嚴重啊！成個葵芳村好嚴重，而咧嗰六座咧就第一座開始出現咗。咁房屋署想揞住呢件事， 當時佢話想調人去象山村嘅喎， 揞住呢件事 嘅，揞件事。 咁佢點揞住呢件事咧？就係靜靜雞咧，就同班居民咧就講叫佢去搬咗去荃灣象山村，咁就將嗰座樓咧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外殼裏面就拆咗去，留翻個心喺度。 咦？點樣拆？出面外圍拆曬佢？ 係啊，差唔多。中間啲牆嗰度就拆咗去，咁就剩翻個心。 佢但係側邊啲人會知另外幾座樓，佢咁大工程。 佢就包住成座樓嚟做嘅，就唔出聲嘅。 哇！古古 只係話咧係維修。 嗯， 維修。維修真係可以噶，你維修成一嚿 鐘都叫維修噶，一間屋又維修，成棟都叫維修啫，即係運輸型藝術。 三分之一嘅嘢咧就拆咗去，就保養佢。佢、用咗起一座樓嘅時間，就起一座樓嘅錢嚟到係咁樣叫維修， 即係同新冇分別。 咁所以變咗埲牆咧，每個單位埲牆咧，本來三寸厚嘅，就變咗六寸厚。 喂，咪住細咗啦，啲人啲街坊咪間屋細咗好多喎。 咁嗰時咧就即係佢又揞住咗六座啦。咁由於青年會咧同埋我哋一齊咧做咧，做做下做咧，就即係做大一件事啦。做大一件事逼到政府咧，佢真係要去即係調查啊，再方面嘅。咁後來政府不得不承認咧，原來咧係真係有二十六棟問題公屋出現咗喺度。咁咧就然後再睇下成個全港舊咧新界咧，其實好多樓咧都係唔掂，就將所有嘅樓咧分為咧幾類型嘅四類型。一二三四四類型，一類型咧就係廿六座問題公屋啦， 即係連係安全有問題啊， 三四咁樣慢慢慢慢就一個用咗十六年時間， 哇， 去重建所有啲樓， 十六年即係完咗都係九幾年尾先搞掂曬， 係啊，九幾年啫重建曬就，但有啲樓咧，因為佢係即係最拉尾嗰種咧，就變咗唔拆佢，譬如而家仲有嘅就係有啲喺依個葵盛啊，仲有舊嘅葵盛啊，係啦，葵盛嗰啲啊，仲有梨木樹一啲舊嘅單位啊，都嗰啲未拆嗰啲嚟講，咁以前下牛頭角啲都有嘅，都有啲未拆嗰啲，咁嗰啲就冇拆啦，就係用咗十六年嘅時間，係將嗰四類型嘅樓咧就係重建曬。 但係而家對比翻元水村咧，喂，但係點解好似元水村嘅規模仲大？而家同當時比咧，點解而家啲人好似咁忽視呢樣嘢咁嘅咧？ 可能咧，即係個情況咧，就係飲水嗰度俾大家覺得就係，我咪可以買啲蒸餾水啦， 樽裝水啦，係啦。 咁啊，同埋咧就政府話冇事啊嘛，咁、又覺得飲落又唔係真係有事啊嘛， 又冇即刻死嘅， 同你真係住嗰度咧係好唔同咯。頭先我講。喂，好嘅就手無招反嘅喎，唔好嘅成個磚頭跌落嚟， 成個塔跌落嚟添。 咁呢啲啊，同埋睇到啲鋼筋露曬出嚟，你望落去覺得係唔順眼咯。 即係而家 你 穿花， 有鋼筋又穿又因為穿窿嗰個穿窿咁樣樣，咁你即係覺得係真係問題啊嘛。 即係見到同見唔到嘅問題啦。 係啦，飲落到其實唔係睇唔到喎。 咁同埋咧，就大家知道咧，當時嗰個居住環境已經係唔係好好啦，有地方係細啊。甚至乎啲居住環境又好差啊，啲廁所啊、廚房又唔係好好啊，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就話，既然咁，不如你快啲同我換個座樓啦咁樣。咁同而家個元水咧，頭先講啦，因為元水點都係咧，政府最死都話冇乜事嘅，你食食唔死人啊嘛咁樣啊。 拉埋一世。 係啦，同埋有啲嘢咧，最大劑就係乜嘢咧？佢咪即時見到效喎。 係啦，就係呢一樣。 慢性呢樣嘢就先係最危險。係咪咧？ 就算啲小朋友啲有問題都好啦。都不是即時第一天嘛， 不是即時變蠢， 第二、第三、第四日才出現了問題嘛。所以變成就跟你那些石屎真的天天都對著， 見得到的那個磚跌下來的又不到了。喂，講到這裡我們第一節差不多了，一會再跟鍾哥講講26座裡面有很多故事的，回來再繼續講。